农历新年前后，点都会有名人艺人攞住张挥春同你讲新年愿望。每年都有呢啲信息，已经听咗好多年啦，年年都一样噶。点解听完仲要再听？系因为过年过节已经冇乜嘢好讲，还是只要有人讲下嘢，我哋就当听到嘢？ 人齐共。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O！ 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啊，恭喜发财啊！今日咧系年初六啊，六六无穷啊！咁大家都唔穷啊，最开心啦！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睇到琴日咧港股啊，牛年啊，开牛市啊吓，咁啊，开个牛气冲天啊，气势如虹啊，升573点啊！跌唔落嚟啊，彷彿好勁啊嚇！咁啊，冇北水嘅情況底下都打出呢個2197億嘅一個成交金額啦，果然厲害啊！今日嘅市方面，你點去分析呢？ 係啊，真係嗰、那個紅盤方面開得真係唔錯嚇，係咪就？我諗最主要真係好似我哋之前講啦，大家都覺得北水翻入嚟之後嘅話咧，都就繼續會到高個市啊嘛。所以喺北水入嚟之前嘅話咧，大家都好蜂擁地去買啲股票啦。咁、令到嗰、那個市勢方面咧就好勁，同埋都係成交比較多咯。咁我都相信北水流入嚟之後，即係復翻市之後咧，都應該再做一陣嘅。但係就開始就要可能有機會要小心啲留意會唔會有個獲利回吐咧，因為係人都知道咧，就係啲資金會再學復市翻入嚟去掃噶嘛。咁但係你個股市升咗上嚟啦，咁所以形成咗可能咧有機會就係話已經係反映咗呢啲咁嘅因素落去咯。咁始終升得太勁嘅話咧，都要小心留意翻一啲即係回吐嘅情況喺度咯。咁控制即係雖然係氣氛好啊，市勢勁啊，成交都大，不過都係要繼續控制翻個風險咧，就會好啲。 係，琴日咧好多唔同嘅股份同埋板塊咧都升得幾靚仔下嚇，咁啊中海油啦、中石油啦咁樣嗰啲都升啦，本地地產股都升啊嚇。咁但係咧Kenny 頭先都講得好正確啊，譬如啲700騰訊啊，同埋3690咧就要走低啊嚇。咁啊唔知係咪一個沽套嘅跡象出現咗啦，咁所以咧散股民咧都要注意風險位啦。但係琴日係開心嘅，可以 enjoy 咗個開心先啦嚇。 係嗱，阿 Kenny 啊，我想睇睇呢一個匯控啊，因為尋日咧佢表現得非常之好啦，咁啊升近8% 啊，咁啊話到咧呢個匯豐下個禮拜二咧就會公布佢2020年度嘅業績啦，亦都會一併宣布咧會唔會派發呢一個嘅年度股息。咁啊 Kenny， 你覺得會唔會喺佢派息之前，大家又可以部署下留一留咁樣，定係？系咯，应该点样去睇呢？ 我谂就嗰、那个即系恢复派息嘅话咧，就当然系一个好消息啦。如果系恢复嘅话，咁大家亦都有所憧憬嘅。咁第二咧就除咗呢因素之外嘅话咧，其实就汇控都有讲到咧，就话嚟紧咧就会将呢个系即系财富管理业务方面咧，就会成为呢个好重要嘅发展嘅业务啦。就希望将汇控方面咧就转型成为一个系即系财富管理嘅中心。咁我谂呢个其实都讲咗好耐噶啦。咁亦都系咧就系即系佢哋呢个系即系新任管理层方面咧，就系Mastic 入咗去之后咧，其实大家都憧憬，因为之前系 AIA 噶嘛，咁大家都憧憬佢强项就系发展咗啲财富管理啊呢啲或者保险业务嘅。咁我相信呢个会亦都系汇控方面咧，其实系应该要行嘅路嘅，因为你睇翻汇控方面咧，过往嘅强项都系大中华市场喺零售银行业务，就唔系喺嗰个系环球嘅批发银行啊，或者系啲投行业务里边啊嘛。咁所以之前咧，佢發展成為一個環球嘅呢個係銀行嘅話咧，其實你見到佢喺好多地方都足標嘅。咁反而咧，你見到業績都睇到啦，嚟自呢個係香港區啊，同埋呢個中國區方面咧，一路個盈利嘅貢獻咧都係比較係好嘅，同埋都係個比例係大嘅，成70%+都嚟自呢個係大中華區域噶嘛。咁所以反而發展多啲焦點咧，就喺呢個大中華區裏面嘅財富管理係啱嘅。咁而家你睇翻匯控方面咧，其實佢嘅財富管理即系 AUM 咧，即系个系呢个系资产 under 佢哋管理嘅话咧，其实系低过呢个系UBS 瑞银方面嘅80%+嘅，咁所以其实规模都仍然好细，都仲有好大嘅增长空间喺度咯。 咁所以咧，散股民又可以叫做即前可以睇睇啦，部署下下个礼拜咧就好多唔同嘅股份咧都会出业绩啊，都系啲传统类别嘅股份咧，有啲系公用股啦，咁啊下个星期啊等 Kenny 再多啲时间帮我哋睇睇啦。要讲睇咧就讲埋睇戏啊，内地春节票房强劲，哇！琴日朝头早突然间有个消息 boom 出嚟咧，就系、是、哇全国啊2021年啊电影票房收入咧已经突破100亿元人民币。系咁样，哇！总观影人次咧达到咧2.29亿，哇，好夸张，带动咧所有啊同电影啊或者有电影两个字嘅相关板块咧都升到好夸张啊！点样夸张法咧？嗱，譬如 IMAX 中国啊，成年个股价都唔系好喐噶吓，咁因为疫情嘅缘故啦，琴日咧升到31% 啊吓，咁你为31% 好夸张咩？都未算啊，阿里影业啊就升34% 啊，最劲啊呢个兄弟华尔啊！华尔腾讯娱乐419升了90%，是不是即都 overpriced 了，定还是还有得升下去啊？这个电影影业股啊， Kenny， 就是刚才你都讲了很重点，就是呢其实之前是不足的，都没有人留意，没有人抠的，所以突然间因为这个消息的话呢就那個升的百分比就很勁咯，但是就其實相較當然新經濟股份方面咧，都仍然係落後啦。咁當然你睇翻個票房咧，今次係勁嘅。其實我哋過年之前都有提過下嘅，咁佢就預售嗰陣時嘅話咧，其實係講緊大概6亿到啦。咁但係你去到呢個過完年翻嚟之後嘅話咧，其實嗰個票房係60亿喎講緊。咁啊，單係一套戲《唐人街探案3》咧，就已經係佔咗30亿啦。咁、所以你諗下內地嗰、那個即係電影市場咧個規模真係好龐大，即係如果你喺香港即係一套戲，你唔好講話三億啊，都幾千萬嘅話咧，都已經開大香檳嘅啦嘛。 係啦，拍足集㗎啦，已經收1000-2000万，好開心，翻到本啊！啲投資者又開心，啲演員又開心，啲導演又開心㗎啦。啊，真 係。但係你內地哇，一套戲講緊30亿，係講緊一個新年檔期係四日嘅票房，唔係講全7日嘅票房，講4日票房講30亿嘅話咧，咁呢個市場規模真係好大咯。咁但係不過之前咧，其實影業股大家都有啲戒心，就因為個票房係有水分啊嘛。咁所以不過而家就經過呢個整頓之後咧，票房即係個水分嘅成分咧，就應該細好多嘅。咁都睇到嗰個規模係大嘅。咁但係就始終都係嗰句，即係電影股份咧就比較波動嘅，因為咧好得意，你嗱你呢段。通常咧，內地方面咧，嗰、那個檔期收得最勁咧，喺呢個春節噶啦。咁、你過咗呢個時間嘅話咧，其他嗰啲就冇咁勁噶啦。咁同埋第二咧，你呢套戲 OK， 但係你係咪全部戲 OK 咧？或者係下一套戲得唔得咧？呢、這個冇人知喎。咁、所以變咗大家都會覺得有一定嘅風險喺度咯。 係，咁所以即係散股民就部署下同埋留意下啦。嗱，下個禮拜咧，中電都出業績啊。咁啊 ，Kenny 啊，你知神光好多聽眾都係啲有資歷嘅股民，對於呢一隻、即係全。统嘅公用类股份，你又点睇咧？ 其实嗱，呢啲股又唔使太贪心，因为佢始终佢有一个利润管制方面嗰、那个利润保障喺度啦。咁同埋你睇到佢咧，其实喺境外，即系譬如澳洲嗰啲业务上边咧，过往一年开始都其实系一两年啦，都其实系转好咗嘅。咁所以变咗，其实我觉得佢业绩方面咧都系比较会稳定。反而个焦点就系大家都系睇紧息嘅啫，你买得中电都系收息嘅啫。咁那個息我相信都會是OK 的，不過呢就始終而家呢啲時間呢就大家唔係鍾意呢啲股份囉，所以呢啲股份方面呢你攞嚟長期收息 OK 嘅，但係你就即係唔好心裏面唔舒服，因為人哋買咗嗰啲嘩呢個美股啊啊嗰扎呢整個爸爸聲，但係你嗰隻又唔喐嘅話呢，咁你就要平衡下心理嘅。 咁有啲朋友或者 Kenny 都有真係同我哋講嘅，即係喺個 portfolio 入面有啲呢就係保本嘅穩定啲嘅、有啲梗係要快快手啦，咁樣係咪先，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部署下啦，有唔同嘅持倉啦。今日呢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星期傾過好嗎？ 好，唔該曬，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上时间8:18，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建浩。 早晨啊 ，Kitty。早晨，钟哥。 早晨啊，早晨啊，有咩提供啊？ 头先咧一路听阿 O 讲嘅时候咧，哇，一路听就一路喺度谂，哦，点解？即係係咪應該我都因為我就冇持有嘅，樣樣都冇持有，我就心諗啦，冇持有啲股票啊， 一股都冇啊， 冇啊，我就諗啊，係咪即係應該都係時候入咧？咁但係我又諗，連我呢啲人咧。都走去谂住入嘅时候，通常都系我一入就选手难脚噶。 唔系，你入咪人哋出咯。 系咯， 啱啊。 我咪选手难脚咯。 当全民皆股嘅时候就系咁样噶嘛。 系啦系啦，但系咧如果真系我又谂啊，赚咗钱咧都可以买下嘢食啊嘛。其中一样咧，我最近都我寻晚先啱食完盘菜啊。原来如果盘菜咧。我昨天夜晚吃的就傳統一點點的，但原來現在看回盤菜很多不同的款式，因為現在還是叫新蒸頭，是不是？有些人喜歡買盤菜回家就叫做吃一下的，而且今年的盤菜銷量呢非常之好， 是 啊，是啊，今年盤菜銷量非常之好，因為大家都買回家吃嘛，是啦，咁變咗有些新興的盤菜我看下去的時候都挺得意，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過。好啦，不同地方的菜呢有自己的特色的嘛，但大家都用个盘咧装住自己嘅菜，例如越南盘菜，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越南盘菜有炸肉啦，我估 系啦，有佢嘅炸肉， 有蔗虾啦， 系啦，咁佢本身 点可以捞埋一齐啫？啲味捞到 吓，咁我哋自己嗰啲盘菜佢捞埋一齐啊？鱼蛋咩嘢啊？ 真系好出神入化 啊！ 所以真系要攞出嚟同大家讲讲嗱，佢哋嗰啲盘菜首先诶，嗰啲越南牛肉河嗰啲汤咧，咪用牛骨去到熬嘅，系啦，咁佢哋个盘菜个汤底咧，已经话系用嗰啲上乘嘅牛骨汤精制炼成嘅，系啦，嗰啲系牛骨汤。咁啊，除咗个盘入边嗰个汤之外咧，佢出边仲有一樽咧，都系嗰啲牛骨汤俾你试啤用嘅。好啦，咁佢入边有咩料咧？佢入边就即系正如崔杰同所讲啊，佢有蔗虾啊，有牛肉当然有啦，仲有啲譬如炸肉啊、菜啊、萝卜啊，好多呢啲越南嘅风味嘅嘢咧。都可以在呢一個盤菜嗰度揾到嘅。 佢有冇擺埋啲火落去啊？嗰啲河粉咧，嗰啲越南河粉咧，好鬼好食噶嘛！ 河粉太早擺入去咧，會漲啊！ 但係佢係可以即係後加噶。 後加啦，梗係。唔係我自己就算食盤菜，我都會另外再落薯粉噶嘛。 哦，係啊。 係啊。 直頭係當佢邊爐咁食噶咯。 係啊，食下食下就好似邊爐咁樣食咗佢。 食係啊。 係啦，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個叫做越南之外咧，仲有咧泰國同埋韓國咧，其實佢。都有分別咧，就出咗屬於佢哋自己嗰一類嘅盤菜嘅。咁啊，韓國當然啦，佢就擺好多譬如 kimchi 嘅味道喺入邊啦。除此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咧嗰啲叫做韓國咁，韓國啲年糕啊，韓國嗰啲年糕啊、菜啊、蘿蔔啊呢一類型嘅，同埋嗰啲肉咧，韓國人醃肉咧。又係好好食噶，即係佢醃完嗰啲肉咧，就擺喺個底嗰度，中間個盤中間嗰度，慢慢炆啊炆啊，再炆下佢，咁又咧就又係出咗我哋平時特登去韓國食嗰啲韓式火鍋嗰一種咁樣嘅味道噶，咁所以咧，我覺得都幾特別嘅。 其實本身佢哋都有另外一款盤菜啊，就係嗰啲部隊鍋咧，都係乜嘢都擺曬落去，有個面喺度墊底咁樣。 係啦，其實有少少似嘅，不過今次佢哋而家話農曆新年咧，咁啊將嗰個外貌啊樣樣嘢咧 都 係啦改一改，咁啊切合翻我哋中國人嗰個傳統個習慣咁樣，咁當然如果你話要枝竹啊、豆卜啊、蘿蔔呢啲咧、葱花佢全部咧，佢哋都有俾曬你嘅咁樣。 如果你個人係枝竹嘅，你就唔會食盤菜啦，即係食一樣都夠啦，你唔使食曬樣樣啊嘛。 分享分享 分享分享。咁但係原來都有啲得意啲或者係另類少少嘅盤菜嘅喎。呢個咧我自己就唔食蛇嘅，但係原來蛇咧都有呢一個嘅盤菜。 盤啲乜嘢裏邊啊？ 嗱，佢首先咧就會用蛇咧去到煲個湯先。跟住佢因為蛇宴啊，佢自己本身有好多道菜嘅，例如嗰啲咩炸蛇炸球啊，好似蝦球嗰啲咁樣咧。 嗰啲全蛇宴， 全蛇。跟住佢就用唔同嘅烹調方式咧，去將嗰啲蛇嘅精製品咧，咁啊放咗入去呢一個盤菜入邊。咁當然咧，佢唔係全部都係蛇嘅，佢甚至乎入邊會可能最盤菜其實個膽係咩？就是豬肉啊嘛，即係煮到個豬肉咧就好好食啊！跟住側邊又擺好多蔬菜啊、面啊、豆卜。豆卜其實喺盤菜入邊嚟講咧，係真係唔可以缺少嘅。 當然啦， 即係佢索味啊嗰啲咧係好好食嘅，即係有啲人一食盤就淨係諗食蝦食嗰啲肉咧，其實就唔得嘅。 你識食就識嗰嚿豆泡噶嘛， 係啊，豆泡之竹嗰啲係最正啊， 嗰啲係最好食啊。咁但係咧嗱，雖然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盤菜喺度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係同屋企人一齊食啦。咁但係咧盤菜都有好多假嘅盤菜，特別咧係除咗假嘅盤菜之外咧，就係大家可能儲存不當嘅時候咧，嗰個好食嘅盤菜咧。會變咗令到你肚痛嘅盤菜，這個咧都係需要幾值得咧就係留意嘅一樣嘢嚟嘅。好似我買盤菜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吩咐我一句就係呢個盤菜咧一定要用火煲到佢熟曬大滾，因為佢好強調嘅，一定要大滾咗。 如果你幫襯邊一間咧，下次就唔好幫襯佢啦。 点解 咁大胆要吩咐你做嘢？等你帮衬佢，仲要俾人吩咐，就唔好啦，知唔知啊？ 但如果佢唔吩咐我嘅话，可能 佢知会一声啊， 你知唔知 温馨提示啫？ 阿钟哥，你知唔知佢最后其实佢都系谂自己嘅？ 点解啊？ 因为如果 隔篱开医馆嘅， 系啦，因为如果我喺佢嗰度买个盘菜， 中咗伏， 我食到肚痛嘅话。 佢就上新聞啊！ 佢就要上新聞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盤菜咧都有好多tips 啦，可以咧就俾大家咧就係，如果食盤菜嘅時候啊，點樣揾一啲好嘅盤菜，同埋點樣保養自己嘅盤菜， 都係嘅， 食得得宜啊嚇！好啦，咁啊，第一梗係要揾啲好嘅持牌商户先。 你喺呢度停一停，好啊。即係成日話食盤菜，你驚一直話阿白元浩講又話驚嗰啲嘢未熟又 係未熟啊， 擺過期又咩都好，成日諗嗰啲食物，你買盤菜嘅時候。你係咪買埋個盤嘅？ 係 啊， 你有冇諗過嗰個盤其實乾唔乾淨咧？ 應該係乾淨嘅，因為嗱，佢俾咗你之後，你就喺屋企噶啦嘛， 啊、 即係佢冇得好似嗰個菠蘿炒飯個菠蘿咁樣收翻翻嚟再用噶嘛。 但問題係呢個盤喺佢放即係放啲食物來之前，有啲咩發生過？你又知唔知啊？ 梗係唔知啦， 有抹一抹先咧，唔知。 即係譬如話呢個外賣盒，你會覺得啊，那個外賣盒通常喺呢個工場出嚟，啊應該消過毒啊，因為有啲規管咁樣啊。但係盤菜個盤係從來冇人講過嘅喎，咁可能係點樣嚟你又唔知，做過啲咩你又唔知，中間加工咗有冇加工過你又唔知，係咩都唔知嘅嘛，都好食咯，撈啊撈撈完就食。 会， 咁你又冇谂过呢个盘？ 咁我应该俾个盘佢喎。 系啦，所以应该自备外卖盘。 盘菜盘 系啦。嗱，我俾个盘你，我洗咗噶啦， 系啦，洗咗噶啦。 但系你 make sure 嗰个盘系一样大细，大得滞咧，佢都唔会俾多啲送你。 哎，嗱，可以咁样，我今年喺呢间帮衬。然後個盤用完之後，我收翻洗乾淨， 再攞翻俾佢。 但其實呢啲都係講個信字，就算你俾咗個盤佢，咁之後佢可能都擺完一輪之後先擺嘢食落去噶嘛，你都唔知嗰陣時發生咗啲咩事啊？ 擺馬路邊擺一年， 係啦，即係有啲咩朋友仔行過啊，咁樣你都唔知啊嘛。 係啊，又好難睇住佢整嘅，係咪先呢啲嘢？咁啊都係講個信字嘅啫，出奇都覺得啱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盤菜嘅話咧，即係頭先嗰個我都講過啦，有人吩咐我喂一定要大。大滾啊嘛，係咪？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大滾之後咧，如果你要不斷控住佢咧，其實都係保持喺60度以上。即係如果你唔好諗住 保持啊， 保持啊，食緊嘅時候盡量都係熱住佢啊。 咁咪辣嘴 六十度， 嗱同打邊爐好食，同打邊爐冇分別 嘅 喎。 六十度 OK 嘅，六十度 係啊，六十度 OK 噶，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叫做冷凍盤菜咧，就要收埋喺呢個攝氏嘅4度。或者以下先至得嘅，系啊，都有啲技巧嘅。同埋咧，其實盤菜有一樣，因為佢買嘅時候咧，有啲人就香港人好多人都好中意噶啦，眼闊肚窄，就買到好大啊。咁啊變咗咧，你經常都要再翻熱啊。 其實係啊， 再翻熱咧，其實係一個危機嚟嘅。因為你嗰件嘢，你諗住再翻熱嘅時候，你又未必擠雪櫃咧。你諗住啊，可能我幾個鐘之後我又再食啊，可能我下一餐又再食啊，咁你就咁劈咗喺度。因為你擺入雪櫃，你又唔係，因為你熱辣辣擺入去，或者你恒温摆入去，你又觉得咩？影响个雪柜，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咧，呢个盘菜咧再翻热就好麻烦。但系其实如果不断翻热咧，都好容易令到入边咧嗰啲菌系咁生出嚟。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盘菜最好咧就唔好眼阔肚窄。譬如你佢有啲份量嘅，你三个人嘅，你咪买翻3-4个人份量，然后咧就最好咧。都是一次過吃曬佢，係啦。同埋而家抗疫期間咧，一樣嘢習慣即係大家希望要 keep 住，就係用公筷。盤菜雖然咧，大家喺度好似啲星洲人咁樣去撈下撈下，撈起咁樣，係好開心嘅。 咁但係都係要用公筷撈起佢咧，會係安心同埋乾淨啲啦。 喂，你哋有冇食過咧屋企人整嘅盤菜啊？ 冇喎， 盤菜多數買，經常食 啊，經常食啊。 哇，咁其實好大。 通常咧，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阿媽煮飯咧，譬如今日煮咗三味餸，咁跟住咧食唔曬。第二日就是盤菜嚟嘅， 就撈埋一堆啦， 食啦， 大集會盤菜嚟嘅嗰個係， 通常咁啊變一味餸嘅啦， 係啊，因為好難自己特登整個盤菜，你每一樣餸你要幾隻幾隻咁樣咧，好難買餸啊。 你咧？ 因為我有試過就係我姨媽佢有一年整盤菜咧，哇！我覺得真係好花心機，因為好似鍾哥你咁講啦，佢每樣餸其實都應該有佢自己嘅味道噶嘛，即係譬如有啲冬菇咁啊，枝竹咁啊，燜完一兜啦，咁另外蝦可能你又要煎一煎咁樣啦，即係唔同嘅嘢。哇！佢真係整咗成，我估應該唔止整一招，我估佢起碼兩日啊，即係有啲你要預先整咗先，同埋你屋企你爐頭又唔係咁大咧，好多樣嘢都要即係分開嚟整，所以哇！如果你食到一個即係屋企自制嘅盤菜咧，應該係非常窩心，同埋要好欣賞嗰個廚師啊。 呢個當然啦， 係啊， 好啊，唔該曬小白先啦， 唔該曬小白。哇！呢個早上俾阿小白講到 講個肚餓啊， 肚餓啊，早餐 咁早有冇盤菜叫啊？ 唔知有冇咧？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由细到大遇到问题，屋企人都好有耐性教我点去处理。 每次我遇到挫折，屋企人都会支持我。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讲过，一个人只能为别人引路，不能代替他们走路。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家人讲一声，放心啦，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刊宪将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的五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分别是黄大仙、凤鑽苑、牛头角彩怡居 A 和 B 座、油尖旺柯士甸大厦和将军澳和明苑和唱角。任何人士在今个月3号至昨日期间曾经身处以上地方超过2个钟头，就需要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14号至16号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公告规定。缅甸继续有民众示威抗议军方政变夺权，国务资政昂山素姬继续被扣押，律师说当局加控他违反国家灾害管理法，他早前因为管有无线电对讲机被控违反进出口法。律师又说当局针对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的首次法庭听证昨日举行，两人下个月1号再次透过视像出席聆讯。军方成立的国家管理委员会昨日首次召开记者会，发言人说昂山素姬和温敏被关押在屋企，他们身体状况良好。发言人否认军方发动政变，重申将会在选举之后将权力移交胜出的政党。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表示，现在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愿意见到，又说社交平台流传中国飞机运送技术人员到缅甸帮助军方建设防火墙等的消息，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一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入禀华盛顿联邦法院，控告前总统特朗普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亚尼和两个右翼组织，在上个月国会山庄冲击事件犯有串谋煽动罪。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Judas 罗海玲啊，早晨啊 ，Judas。 早晨啊 ，Kitty， 大家好啊，早晨。 系啊，冇见你一排啊，但系咧就冇生疏到，因为咧成日喺电视上面咧，早排都会见到你啦。咁啊，你早前咧就参加咗个比赛啦。我相信认识你嘅人又或者系你嘅 fans 咧，都戥你好紧张啊。咁啊，虽然咧呢个比赛就已经过咗啦，咁但系都仲想问翻你少少，即系嗰阵时参加呢个比赛有冇话抱住啲乜嘢期望啊？咁到而家真系成件事完咗之后，又同你谂嘅有冇唔同呢？ 其实一开始咧，我都系谂住试下玩下嘅啫，跟住之后发觉咧，原来自己可以得到咁多嘢，系估唔到嘅。 嗯嗯，例如有啲咩呢？ 例如系我得到一班好嘅队友啦，好嘅朋友啦。咁因为而家我哋都会约出嚟嘅，就前几日咧都有约出嚟食下饭啊，玩下咁样嘅。咁就觉得咦，咁都几好啊，维系到估唔到嘅。咁另外咧，我都会觉得其实我个人有啲唔同咗，多咗嘢讲咯，冇咁怕同人讲嘢咯。 因为以前嘅 Judas 可能真系会比较内敛啲啦，文静啲啦。咁但系冇办法，即系参加呢个比赛咧，你一定要表达自己，即系有好多嘢你要讲你自己嘅睇法啊、意见啊咁样样噶嘛。你自己有冇睇翻自己嘅一啲表演演出咧？因为嗱，我哋观众咁样睇咧。當然每一次都會覺得是你哋嘅一個突破啦，即係無論係形象啦，咁我記得 Judas 你有試過即係著裙啦，係啦，咁譬如唱歌有時有啲曲風啦，因為可能好多歌手自己本身都會擅長唱某一啲歌多啲嘅，咁但係又即係你冇理由即係永遠都係唱死同一款歌噶嘛，即係你自己都會悶或者想尋求一啲突破噶嘛，咁喺呢啲方面啊 ，Judas 你自己有冇衝破到一啲框框呢？ 我自己都有噶，因为咧临到最尾嗰 round 咧，唔系最尾，系咩意思啱？ 系 咁咧，我就唱咗嗰个秀发乱了啦，咁就身体咧要配合埋啲运动，即系我平时唱歌咧，多数都系攞咗吉他，或者就算唔系咧，都系啲情歌比较抒情，即系唔会咁多运动。跟住嗰次，我觉得其实都系好突破对我嚟讲。 咁好啦，完晒成件事之后，会唔会令到你觉得其实自己都可以向呢、這个跳舞呢一方面发展，定系咪啦？试完就算啦，咁样咧？ 其实我觉得我是敢去喐动咗咯，即系以前咧，我会觉得哎呀唔好啦，好肉酸，我喐得好样衰。而家就觉得都唔系嘅，其实你唔喐多啲嘅话，你点样由样衰变到喐得靓咧？咁我都觉得可以试下嘅，之后都 哦，咁好好、啊、喎，即系起码唔好一下就 say no 先啦，自己试过，原来都冇谂到咁差嘅，咁样咁啊越做会越好咯，踏出咗第一步。 是啦是啦，我而家个人都系咁嘅，即系会比较觉得可以咩都试咗先，以前就会觉得唔得噶啦，唔好试啦，即系嗰个思想都开放咗啲咯。 系，咁都好好啊，即系其实成个人嘅心态都有啲唔同，即系冇咁叫做，即系如果唔好听就会叫做固步自封啦，即系会觉得永远都系咁样系最好最适合自己嘅。咁啊，原来有人 push 你一把之后咧，就可以试多啲嘢，即系无论最后结果系好定唔好都好，试咗先咯，冇坏嘅。头先咧，嗱，同你一路录音嘅时候咧，就听到有小狗喺度啦，系咪呢排都会多咗留喺屋企同你个宠物去联系你嘅感情呢？ 会啊，因为以前咧就即之前就多啲出去做嘢啦，或者可能拍嘢啊嗰啲咧，咁疫情就当然留多啲喺屋企啦，咁所以咧就咪同佢玩多啲咯。 狗仔有冇唔惯啊？即系咦，点解你又喺度嘅？ 佢就会变咗咧，我一出去咧，佢就唔惯噶啦，因为呢排多咗陪佢啊嘛。 哦， 系啦， 好搞笑，我唔知道原来你都系养智娃娃，因为我又唔系成日见到你有 po 佢个相。 哦，系啊，因为我比较少摆佢出嚟，就大家未必知道咯。 吓，但系佢都11岁啦，已经。 系啊系啊，佢都大个啦。 哦，咁就多啲时间陪下去，同佢玩下啦。 系，梗系好想啦，因为都系咯，大家都明白，大个就即系想捉紧时间咯，更加。 系系系，不过11岁都又唔算好老嘅，即系对于小狗嚟讲，佢有冇老态啊？你觉得？ 佢有噶， 佢有 只脚咧唔系好舒服，会夹下夹下咁样，同埋啲毛咧就黐咗啲咯。 哦 ，OK， 咁啊真系可能诶，而家如果多啲时间留喺屋企嘅时候，就锡佢多啲啦，多啲同佢玩啊咁样咯，同埋可能即系老咗咧，啲狗要俾翻啲好啲嘅嘢佢食。 系啊系，佢好似变翻小朋友咁样咯，易咗扭计咯，所以都真系要多啲陪。 咁但系都开心嘅，即系虽然话我哋可能有一段长嘅时间冇得话喺外边即系做活动啊，或者见一啲嘅即系工作上嘅朋友啊等等啦。咁但系又换嚟另外一啲开心嘅画面嘅。 都系。 喂，另外阿 Judith， 你之前咪都有即系话去搞饮食嘅，而家仲有冇啊？ 而家仲有，但系咧就当然。生意唔係咁理想啦，但係就頂住先咯。 頂住先啦，係嘛？但係嗰次係咪算唔算係你第一次人生做生意？定係都唔係啊？之前都有經驗噶啦。 之前冇經驗噶，所以就都會驚嘅。咁就有朋友綁住一齊做，咁就好啲咯。 咁慘就係撞正疫情啊！即係你嘅第一次，第一次搞，仲要飲食撞正疫情，又真係有啲慘慘，係咪啊？ 係真係慘慘。 咁啊，希望你哋都捱得住啦。咁啊，疫情過去之後，所有嘢都回復正常就最好啦。咁啊，不過最緊要都係係咯，即係大家身體健康啦。咁啊，之前咧你就派咗首歌啦，叫做《注定喜歡你》，非常之輕鬆嘅一首情歌。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嚟紧有冇都密锣紧鼓谂住即系再派一啲新歌或者诶制作当中咧？ 嚟紧其实我谂住咧可能会迟少少先再派歌，因为我发觉咧近排系挂住做音乐嗰方面嘅嘢多啲咯，谂住可以睇下会唔会有音乐意外，可能拍下嘢拍下片，即系自己帮自己拍下嘢，咁就做多啲其他范畴嘅嘢。跟住可能大家咦有留意到我咯，咁又再去做翻自己嘅音乐咯，咁唔会停嘅，但系即系自己制作啊创作嗰啲就唔会停嘅，咁但系就想再揾一个好时机嚟去出歌咯。 好啦，咁啊希望即系喺呢一段时间 ，Judith 应该就喺度努力咁样发掘紧自己，即系帮即系好勤力咁样帮自己拍下片啊，开下 live 啊，睇下即系仲有啲咩嘅嘢可以再试下，咁然后将你得到嘅嘢就摆喺你嘅音乐上面咯，咁啊。我想你的粉丝你的小精灵都很期待你的作品的，那我们一路继续关注你先。 好啊好啊，多谢 Kitty。 好啦， Thank you Judas。 就算天气未像预期，沉醉大雨中亲你，回荡到摇滑失意，说起你我便开怀了，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 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 决定跟你甜蜜相拥一世纪。 香港的街道可以叫做街道巷里方围啊，但到底点解呢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路，没有另一半也愿身边各人都安好。流泪时要自傲，别再为生。 讲街道的划分其实由殖民地时期开始已经跟从英国命名的方式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市政局的轮选街名委员会制定了香港特色街道命名指引的。是什么来的呢？街原来就是用于市区楼宇前面的路，例如是庙街、正街、街市街等等。道就是用于市区或者新界的大路，弥敦道、洛克道、擎祥道等等都是的。好了，还有方、围是什么来的呢？一般都是用于命名呈现一个叫做环回状态的街道，好像是全景围、裕民坊等等。不过得意的大家留意一下，现在很多坊啊、围啊都是放了很多的车，做了停车站，又或者变了做小巴站的。其实还有巷和里的，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下次讲街道的时候，白元浩再告诉你听啊。 点啊？哦， 喂，钟哥 ，Kitty， 你哋好啊！喂，阿钟哥，琴日推介咗呢个黑心食堂啦， 你睇咗啦？ 我都睇一集，检验下。 系，你觉得点啊？ 几好睇， 黑心居酒屋， 黑心居酒屋， 几好睇，几好睇。咁但系我就再睇埋呢个喺 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咧弹咗嗰个蓝可儿啊！ 哦，我睇晒啦， 睇晒啦， 我睇晒， 我睇咗一集咋？ 吓，点解啊？ 因为咧，我觉得有啲闷啊！ 哦、你以为佢惊栗片咩？人哋当 doctor 咁拍噶嘛？ 我就系因为觉得佢系 doctor， 所以我先至睇啊。 系 反而如果佢系改编咗做一套戏咧，我反而冇乜兴趣。 因为你知道晒成件事点发生啦嘛。 但系佢而家变 doctor， 我觉得诶。佢又問下呢、這個，問下嗰、那個，點解剪咁長咧？佢每集差唔多都一個鐘啊嘛，啊其實半個鐘夠啦。 因為有少少發表啊，因為咧，我覺得即係一路睇， 隨便隨便慢慢講，慢慢講關於呢、這個，我自己都好想探究。係 咪講喺啲醫學期刊上面發表啊？ 唔 係， 刺針咁樣， 喺神光度發表啫。唔係啊，我睇到最尾咧，因為佢另一個docu咧，咁佢一路喺度鋪排啦，即係話啲人點樣講啊，點樣去評論啊，咁、到到最後咧，佢都有佢即係自己個編輯嗰個嘅結論噶嘛。跟住到到。 到最後嘅一個 message 咧，佢扭到落一個位係我自己估唔到嘅咯，即係唔係佢個結論啊，而係佢 應該唔係外星人嘅， 即係佢講嗰件事對其他所有人嘅影響啊，咁我係覺得都幾 touching 嘅。阿歐你睇曬未㗎？ 我未，我睇到一半咋，係啊。不過你可以多講幾句，因為呢啲都係紀錄片，件事都已經真係真實地發生， 同埋當好冇劇透嘅，係可以。 唔係因為佢嗰個最後嗰個 message 咧，係因為同嗰件事，我哋未必係嗰個重點放咗喺嗰度。咁一路去睇嘅時候就講件事，即係到底有冇可疑啊？有冇一啲疑點啊？應該係你覺得係他殺啦，定係自殺啦，咁樣一路喺度即係糾纏喺呢啲位，即係唔同啊！嗰、那個 CCTV 有冇俾人改動過啊？咁嗰度噶嘛，咁到最後咧就有編輯自己嘅一個 conclusion 啦，即係話啊，終結咗訪問咗咁多人啊，咁樣得到咁多證據啦，咁好大可能嘅咧就覺得佢係點點點點點，咁然後到最後咧就係發現啊，因為啊呢、這個藍可兒啦，就喺自己一啲社交平台上面咧一路都有寫一啲自己嘅感受嘅，即係好似日記。咁樣啦，咁啊啲人咧就因為好有呢個好奇心啊，一路睇翻 trace 翻啦，咁到件事完結曬，即係有曬定案之後咧，佢嗰個嘅網址上面咧，依然仲有好多人喺上面留言，就係話哦，原來佢曾經透露過自己有情緒病， 係啦， 咁好多原來都患有情緒病嘅朋友仔睇完佢寫嘅嘢咧，得到一啲共鳴啊，即係喺上面。即係 even 知道佢已經離開咗啦，但係都有講啊，點解我唔早啲認識到你呢？即係我好希望早啲可以喺網誌上面認識，係幫到你又好，或者認識到你又好，即係可能都能夠解開到我嘅心結，我都好想同你傾偈。即係到最後佢落咗去嗰個位咧，係令到我有啲感動，即係覺得啊，原來即係人嘅影響力係可以去到即係無遠忽界到你。even 離開咗成個地球都好啦，都可以繼續影響到。 同埋臨尾個尾係正向啲咯，就唔係話 啊， 究竟咁多疑點，點解會係咁？千年迷團為你解開咁。 即係佢唔係淨係講嗰間酒店有幾恐怖啊？之前發生過啲乜嘢奇怪嘅事啊？係啊， 因為其實成個戲咧，我相信如果我即係我當冇睇過呢個戲嘅人咧，最吸引叫做最吸引嘅就係嗰段。電梯嗰段嘅最後出現嘅影像啊嘛，就係呢一段片最吸引噶嘛。咁佢第一集嘅時候個尾咪就係播個竹本出嚟咯，即係睇曬啦咁樣。咁我睇完之後，我就話係如果喺嗰個節奏或者即係我純粹從製作上啦，我一路睇嘅時候就覺得，咦點解要鋪排咁長咧？點解要講到咁慢咧？點解要即係講埋啲其實啲嘢好似唔係好關係咧？咁好似為咗充斥一個鐘頭嘅節目而去做一個鐘頭嘅節目。 哦，我都同意嘅，即係一開頭睇你唔會覺得。好刺激或者吸引你，好想知多啲咁样啦。因为其实你已经有个底，大概知道嗰件事系咩啦嘛。但系慢慢睇睇下嘅时候，都觉得都识得唔少嘢。 咁我系咪应该用嗰招啊？即系如果出嘅童话个结尾好睇，我今日翻去即刻睇。 净系睇个尾， 睇第 last 嗰集， 睇下系咪真系好 touching 咁样， 跟住先追翻前面睇得。 即系纪录电影或者纪录片咧。冇邏輯可言喎，你可以由尾睇翻上前。 佢都係咁樣講嘢嘅啫，啲人 係啊，個敘事手法可以即係由後邊去翻，即係穿越咁樣睇。 嗱，好咧，你睇完呢個之後有啲咩感覺？睇完 我睇完之後就即刻上翻一個訂酒店嘅網站，睇下究竟一間酒店最污糟嘅嘢係啲乜嘢？呢個先係我想帶出嚟嘅題目。不過大家估唔到對藍可兒案咁多發表咁多名嘅，因為當下啊，即係有死者嘅時候，就無論係大電波。以致很多媒體都不夠膽即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即始終是一件傷痛的事，經歷了歲月的洗禮之後，大家都會覺得啊，件事真的很有 QK、或者很多疑點、所以就有這個 docker。 但我就想說喂，原來呢一間酒店裡面呢都很多骯髒的東西、包括是那些床單被套呢， 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是、但它不是日日換嘛，你明白嗎、它說話三日才換一次的，如果是三星的酒店、除非有咧表面嘅污跡咁樣咯，咁所以咧有啲旅遊達人咧都會建議大家咧，如果去啲落後啲嘅國家或者地方旅行咧，一去到咧真係唔好意思啦，要先少少地咁樣整污糟咗張床單佢， 等佢換， 竟然有啲咁樣嘅， 就真係要用啲咁嘅方法咯。咁當然呢、這個、喂咁冇公德心係啊，但係你如果唔想瞓一張即係人哋瞓過嘅床單咧，你真係可能要用呢啲咁嘅少少嘅古惑嘢啦咁樣咯， 看得到嘅污跡。 都唔惊啊，最惊系 看不 到的污糟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十七日系一年嘅第四十八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7日。1959年二月十七号，美国海军部发射世界上第一颗气象卫星先锋二号，原设计是观察云层分布，因为人造卫星自转轴不稳定，因此得到的数据无法被利用，设计轨道寿命为300年，目前仍然在轨道。而世界上第一颗成功的气象卫星在1960年4月1号发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TIROS 1号卫星一共运行了78日，为以后的气象卫星奠下基础。气象卫星还可以收集城市灯光、冰雪覆盖率、大气和水污染等等的讯息。2月17号出生的朋友生性敏感、猜忌多疑，喜欢保护自己，容易变得沉默寡言，将自己同外界隔绝，忽略必要的人际接触。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太空孤独运行的卫星是不是反映到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努力用科技观察大自然，但是我们有没有努力融入大自然？ 区嘅路面方面咧，佐敦道西行线去柯士甸道西方向，近住国士道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少少。大埔道啊，部分路段仲系有啲紧急维修噶。而家大埔道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新春呈现，英国广播公司周末节拍。 在最后一集周末接拍，英国 BBC Radio 1继续邀请一班歌手上台献唱，当中包括 Rita Ora， 还有自弹自唱的 George Ezra。 演艺盛会周末接拍，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静かな夜の中で無計画に車を走らせた。 日本的商人组合 YOASOBI 是作曲家 Ayase 加上创作的歌手 Ikuda 在2019年组成的。他们特色就是将日本小说和插画网站里面的原作小说音乐化，全名的意思叫做在夜晚玩耍。今次他们夜晚玩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动漫作品 Pistas 的主题歌曲，也是我们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 YOASOBI 温柔的对声。星期日本韩榜推介作品 YOASOBI 温柔的碎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之间。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2O。 早晨啦，今日咧先同大家咧讲讲美股嘅情况先啦。长假期之后咧表现咧各走极端，咁啊道指咧有得升嘅，升64点啦，连升两日噶啦。咁啊标普500指数咧早段咧一度创新高啊，不过咧中段咧就偏软啦吓，收市要跌两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又系啊高开低收，咁啊要跌47点啦。咁睇翻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吓，咁啊日本股市啦、南韩股市啦、澳洲股市都开市啊，都要跌啊。睇嚟今日咧迎来咧都系要少少咧回调嘅迹象啊，咁啊散股民咧就小心啦。嗯，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嗱，我先恭祝你咧，继续青春美丽，日日都咁开心啊！ 多谢晒大家咁话，我都恭祝大家健健康康，出入平安。 嗯哼，嘉维啊，问下你先，过去呢个新年咧，有冇觉得咧，好似咧而家啲传统嘅舞狮啊、舞龙咧，真系少咗好多、啊？ 系噶，咁我哋嘅耳根咧亦都会清静咗啲啲啦。 嗯嗯， 因为其实咧炮竹声啊、啲舞狮声咧，其实咧对个听力咧都好大影响噶。 系，但系讲紧近距离嘅特。发性嘅啫系嘛， 系啦，咁啊近距离啦，又或者系可能系本身系从事一个舞狮行业啊，咁、如果佢哋系冇戴一个嘅耳塞啦，即系其实等同呢个职业性失聪噶啦， 系系系， 系啊，咁啊想同大家分享咧，即系呢啲声音系会有啲咩嘅影响啦，咁我哋有一个咧就叫做暂时性嘅听力损失、，temporary threshold shift， 简称嘅 TTS 啦，太长啦、那个字，咁、其实呢、这个定义系啲乜嘢咧？就系、是、话你突然间系一啲好高噪音啊，咁你就会系会令到你会有啲耳鸣咁嘅情况噶、你有冇试过 ，Bobby？ 我有试过，我有两个情况都有试过系咁。嗱，第一咧就系、是、可能做完一啲大型活动咧，太近嗰啲喇叭箱前面行嚟行去咧，真系会头痛，同埋只耳仔嗡嗡声。咁第二次咧都系工作环境，就系、是、咧有一次咧唔知点解带咗公司一个电脑嘅 headphone 嘅时候咧，可能之前个同事嘅音量扭得比较大啊，就突然之间我一开嘅时候咧就砰一声咧，咁跟住我只耳仔就真系 V 咗几日啦。 系啦，咁呢个就真系完全系一个暂时性嘅听力受损啦。咁头先你所讲咧，几日呢样嘢系真系都几正常噶。因为咧，你好突然间啦，同埋即系有啲比较过量咗嘅声音啦，会令到你咧就其实短则咧就可能几个钟就可能啊静翻落嚟啦。咁、但系慢咧就头先你所讲啦，真系会几日噶。咁有几日咧都有唔舒服啦，咁我哋就真系要尽快要去求医啦。咁啊，当然啦，你可以简单啲嗱讲下你自己你会。简单啲，你会点样做啊？你自己 嗱，初初咧，我都真系好担心自己听力会唔会从此就受损嘅。咁但系咧，我都谂下，唉，都观察下自己先啦，俾几日时间睇下自己会唔会有啲乜嘢特别唔舒服嘅身体症状啦。譬如会唔会真系头痛得好紧要啊？耳鸣嘅程度系去到几严重咧？甚至乎会唔会有其他啲呕吐啊，或者系唔舒服嘅感觉？咁但我观察咗我咧就好好彩啦，冇乜事。咁而且好似过咗两三日咧，都开始舒缓嘅啲症状，咁我就 OK 咯，冇再有啲咩担忧啦？ 哇，你好专业啊 ，Bobby， 系啦，因为同埋咧，你都系好好，你会识得系，因为可能你经常性其实都有呢一啲情况发生啊、即系你唔系偶尔啊，咁所以咧，你都会知道啊，同埋可能有啲前辈啊，或者自己一啲经验咧，就知道系点样去舒缓翻啦。咁即系好似头先你话啊，几日其实几多日咧，咁嗰个唔舒服嘅情况系去到边咧？头先你讲得好啱，就系、是、话有时真系甚至乎你觉得系头晕到系会呕吐啊，咁啊成咁都会有嘅情况噶。咁所以咧，呢啲我哋都要盡快去求醫咯。咁都係其實去到求醫啦，咁我哋就係會係做一啲嘅聽力測試嘅。咁喺個聽力測試裏面咧，咁喺個聽力圖咧，就大致上咧都睇得到你係咪有一個影響到你嗰個聽力損失啦。係啦。咁仲有咧，咁就係話，如果你處理得慢啦，頭先所講嘅幾日啦，咁可能你話啊，好似日日都好咗少少，又好似差唔多，咁可能你拖下拖下拖咗段時間嘅話咧，就會形成 成了一個永久性的失聰了。 嗯嗯嗯、 所以你看到有些朋友仔即可能即成日都有些尤其是年輕人很多時候他們喜歡在聽啲音樂聽得很大聲咁樣啦，咁真係佢唔覺咧，咁就可能一啲嘅高頻聲音咧就會受損噶啦。 係， 咁所以其實咧喺個世界上咧，我哋有一個咧 rules 咧就叫做60/60嘅。 係咩嚟嘅咧？ 估下，你已估到係啲乜嘢咧？60/60。 60/60啊？唔通係真係將嗰個音量開到係60%？ 係啦，咁呢個啱咗 ，bingo。另外那個六十咧，估下嗰六十係啲乜嘢？ 唔通係60秒？ 60秒太短啦，一隻歌都冇。嗱，差唔多啦，啱曬啦，就係時間嚟嘅，係60分鐘。 哦， 我哋聽我哋嘅無論係手提電話啦、電腦啦、電視啦，咁而家係比較係。嗰、那個聲量咧，我哋咧就係、是、教到佢係60% 啦。 嗯， 即係例如可能你係有成個電視機，可能係輸出可以有100分貝，咁、你即係大概60分貝啦。係。咁另外就係60分鐘，60分鐘嘅意思咧，即係話你真係係聽咗60分鐘，你要休息。 嗯、 如果咧你唔休息嘅話咧，即係其實最好每日最多聽60分鐘就夠噶啦。如果唔係咧，其實咧亦都係會影響到佢個聽力，就會係少少咁樣咧，去令到你個聽力受損。咁當你發覺嗰陣時候就已經發覺，咦？點解會聽嘢咁朦嘅咧？即可能你唔覺嘅，你會覺得點解好似聽人唔係好明啦？即好似你覺得你聽到佢把聲，聽到佢講嘢，但係唔係好明白個內容，呢、這個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嘅失聰嘅先兆嚟㗎啦。 大家真係要注意。嘉維啊，我咧自己周不時咧，因為都要聽住耳機工作啦，咁所以咧，我有時咧就會特登自己如果要聽音樂去舒緩啊調劑嘅時候咧。我就刻意会将个音量咧开到好细声，好细声嘅，就睇下自己咧到底听唔同类型音乐嘅时候咧，系咪都听得咁精准同埋咁仔细？你觉得我呢一个小小嘅练习又 work 唔 work 咧？ 好嘅，呢个系好事嚟嘅。头先所讲咧，即系点嘅耳仔唔舒服咧，我哋最紧要急救咧，就系喺一啲静嘅环境啦。咁、好似头先你话用一啲好细声、好细声嘅音乐，咁呢个都算一个小小嘅静嘅环境咯。 系， 咁就会系令到你只耳仔咧系啲 recover 嘅。咁、好似而家咧，你真系好似系有啲好唔舒服咧，就真系完全静晒佢咧，就会更加好。因为其实你听紧个音乐，虽然你好细声，其实你只耳仔系听紧嘢，你里边嘅毛细胞啦，嘢系其实系活动紧嘅，所以咧有啲朋友仔咧可能系中意开着部机去听通宵嘅，即系瞓着觉 每 日系啦，佢瞓着觉虽然话可能唔系好大声，好似头先你讲到话好细声好细声都好，其实我哋只耳仔都系做紧运动嘅，咁、你谂下只耳仔里边嗰啲嘅细胞啊，个人嘢系不断咁样做咗咁多钟头运动咧，其实系会疲累嘅。咁所以咧，夜晚咧，即系真系需要听住音乐瞓觉咧，可以嘅话，可能教翻一个嘅时间制啦、，sleeping mode 啊，咁可能即系一段时间之后咧，就会自动熄咗佢，咁就会好啲啦。 嗯，系咯，今次听阿嘉慧讲咗咁多咧，大家都记住，真系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嘅耳仔啊，因为咧有听觉咧系可以多咗一个好重要嘅感官享受噶。大家都希望可以咧好好咁样保护听觉，咁啊可以听得多啲大自然嘅或者系你身边朋友嘅热闹嘅声音。乜嘢声音都好嘛， 对啦，咁啊记住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 Clara， 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多谢晒，希望今日嘅资讯可以帮到大家啦。 好啦，拜 拜。 过年一定会两杯到肚，同大家饮翻杯。不过葡萄酒系咪越摆越耐就越好呢？其实葡萄酒嘅陈年系以5年做一个分水岭，只有少数嘅葡萄酒先可以达到5年以上嘅库存。仲有啊，就系、是、以葡萄酒嘅品种嚟判断呢款葡萄酒嘅陈年能力。例如，如果系 Syrah 或者系 Pinot Noir、黑皮诺呢啲嘅葡提子品种，就会有较好嘅陈年能力。所以唔系每一支酒都要摆好耐好耐噶。如果你都有支靓酒，不妨立即开咗佢嚟，同一班朋友、同屋企人饮翻杯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神光摩的卡。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咧就系17号嘅早上，今日咧就初六嘅时候啊，都要同我哋喺身边嘅听众啊 Winnie 咧讲句恭喜发财 ，Winnie。 系啊，恭喜发财。 祝大家牛年行好运，身体健康。 是，我都祝你呢，就是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要嗰样有嗰样，要健康有健康，好唔好啊？ 大家咁话啦。 是，好好啊。嗱，今日朝头早啊，打通咗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啦，有啲乜嘢点唱呢？又呢个点唱俾边个嘅呢？ 都几长下嘅。 好啊，随便随便。 是，咁喺正月生日嘅朋友呢，咁有 Kevin Law 啦，Winnie Lam 啦，我弟弟啊成成啦，生日嘅亲友啦，咁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包括我自己都系生日嘅。 系。 系，咁祝我屋企嘅家人呢，合府平安，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小朋友呢就学业进步，健康快乐成长。咁亦都祝我粤曲班嘅老师啦，各位师兄师姐健康愉快，曲艺猛进。 曲艺猛进啦，系嘛。 咁呢就系仲有古乐班嘅导师同埋同学仔啦，中乐班嘅老师同埋同学仔啦，咁都祝佢哋健康愉快啦，曲艺同埋琴艺呢各种中乐嘅同学仔呢都系好有进步。咁仲有我哋中乐团嘅团长 Wendy 姐啦， 系 高老师啦，郑老师啦，同埋各位师长师兄师姐 系 等等。咁仲有手工艺班嘅导师啦，朋友啦，同学仔啦，咁都系祝佢哋健康愉快。技艺高超健体班嘅导师同埋同学，同样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叫佢哋勤力啲锻炼啦。仲有海外嘅好朋友、好同事，Candy 关、Michelle Choi 同埋其他海外嘅好朋友，如果有讲漏咗咧，希望佢哋多多包涵啦。咁祝大家健康愉快。祝愿世界和平。 你都是唱粤曲底喎，听你咁讲，唱翻一两句贺年嘅粤曲有冇噶？ 时代曲、金曲就得嘅。 咁唱一两句嚟听下。 好啊，咁开始啦吓。 好啊，好啊。 咁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两百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但都真善美。 系啊，喺度咧送上祝福俾我哋亲爱嘅听众们啦。呢个时候其实都系年初六啫，继续都可以讲下啲恭贺嘅说话嘅。 就系嗰句咯，有心唔怕迟，十月都系拜年时。 系啊，好，小白喺电话旁边咯。 系啊，真系恭喜恭喜大家咁啊，都仲系初六啦，系咪？都仲系讲恭喜发财噶嘛。咁啊，呢一段时间咧，大家都多咗咩呢？就系网上购物。其实我自己都有噶。咁啊，网上购物咧有好多唔同。 你买咩啊，小白？ 其实呢我自己想点样拎呢个题出嚟讲呢，是因为我自己都中过招。 咩啊？ 是啊。 网骗？ 网骗。 吓、啊、是咩？ 净系骗财啫，系咪啊？ 喂，净系骗财啫，我净系。 莫非你觉得阿白原来可以被骗？ 吓、啊？点解啊？ 被骗？ 佢都算系二胎男神嚟。 唔系啊！ 哇，博哥， 喂 ，Kitty， 转头食饭，我嘅。 新年梗系要好口噶嘛。 梗系啦。喂，呢、這个好口唔好净系新年、啊，出月堂。 啊、我都系由心出发。你睇下你亲爱嘅同事头先俾个咩反应你？ 我都认同啊。 系咩？你头先个反应 绝对认同，绝对认同。 个个男神啦、啊，呢度 开心晒系嘛？ 开心晒、啊， 而家网骗都冇所谓啦。 系啊，网骗冇所谓啊。 点啊？咩嚟噶？ 俾人网骗完之后，俾人赞系咪？ 最大嘅网骗就系净话崔杰同讲嗰句啊。 鐘哥講得好啱、啊，其實網戰嘅技巧。真係好似崔傑同講呢啲咁嘅説話咧，即係令到人好開心啊，容易咗疏忽大意啊咁樣。好啦，咁其實而家咧有好多嘅網站都會賣嘢啦咁樣。咁當然啦，都要提一提大家，即係去一啲商譽好嘅網站，咁亦都要睇清楚嗰個嘅網站嘅營運，因為佢有好多陷阱係咩咧？例如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將一啲嘅相咧，嗰啲相咧就係影到好似好多貨，就話俾你聽啊，呢啲係現貨嚟嘅，跟住咧等你覺得啊，佢唔係話我落咗 order， 佢先幫我去揾貨，而佢已經有現貨，咁呢一個咧就已經係令到好多人咧會覺得攞咗好大嘅信心，然後會去幫襯佢哋嘅。好啦，咁我自己個 case 咧。早幾個月之前㗎啦，咁其實咧就諗住網上面咧就有個遊戲機細細地嘅啊賣喎咁樣，咁我咧就真係俾佢呢一招就話佢已經有現貨啦咁樣，同埋佢嚟緊第二批貨咧又幾時嚟啊？咁佢又成日 copy 圖咧喺度話之前有好多人都買完又話又贊好，跟住 好賣家係 啦， 出貨快， 出貨快，好準時， 應該都係自己人打落去噶嘛，你鬼知咩？ 但係好難防啊， 但係有佢就冇喎，真係 係啦。咁佢真係好用心機去到欺騙我，即係就鐘哥話齋，你呃人。你要俾心機，雖然呃人都係唔鼓勵，係咪先？即 係比較勤力啦。 係啦，佢勤力咧，佢就真係呃到我啦。咁佢就話到係啊，會出貨㗎啦。幾月幾號咧會日本個貨到咗，我就會即刻咧就係寄俾你㗎啦咁樣。咁結果咧，咁最後我其實我都問咗佢幾次㗎啦。啊，係咪個貨仲未到啊？你會唔會再聯絡我？佢幾次佢都答我係 OK 嘅。咁直至到有一次嘅時候咧，我發現。平時同佢聯絡開嗰個咧，我哋都係網上面聯絡。平時同佢聯絡開嗰個網站咧，個麥頭都唔見咗， 嚇 個麥頭換咗樣， 嚇 係啦。跟住我就我心慌啦。我就再揾佢嘅時候咧，我發覺原來佢已經連個 account 咧都消失埋，話 取消埋， 話呢個 account 咧係已經聯絡唔到人咁樣，係啦。咁我就知道我俾人呃咗幾百蚊啊。即係呢啲咁樣嘅叫做網上購物咧，喺呢段時間可能大家都會多咗好多。 我就見到聽到阿小白喺度拍 喺度抌嘢咯，聽到 你幾百蚊喎，唔抌心啊？系咪带埋一家大细食咗佢好过啦？ 咁啊真系几黑仔喎！即系顶笼以为唉货不对版都算啦，都起码有嚿嘢啊！ 因为我都有试过落唔落都买嘅，譬如买裤又好，或者买其他嘢都，我觉得都 OK 嘅，即系人哋真系会寄到过嚟噶嘛，跟住又话有嘅系包换，咁真系换咁样，咁试多咗几次之后就突然之间有一个咧系黑心商人，咁啊中咗招啦！ 但系你将呢件事咧喺呢度攞出嚟讲，就呃翻阿崔杰同正话叫你男神，其实你又何尝唔系一个骗徒咧？ 唔系啊，我谂住佢以后继续长叫长有啊！ 好啊， 唔该晒你啊，二台男神。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5啊！电话旁边有刘畅阿畅， 阿畅早晨啊， 早晨 ，Hello， 早晨，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呢？ 先同大家介紹阿 O 嘅至愛啊，阿梁海玲主持嘅《醫生與你》 已經 mark 低咗啦，唱係啊， 深入民心啊， 有咩問題啊？ 琴日唔係已經《醫生與你》咗？ 咦，佢睇咗 《醫生與你》1-5都有嘅， 哦， 幾開心， 係日日都可以睇。 琴日 咳神醫生 太好啦，呢個節目我建議可以長做落去。 即系早午晚三餐都有 不断重播，repeat 又 repeat 啊！我有一时，我一有时间就会睇噶啦。 系 咁啊，哎、好啦，嗱，咁啊，今晚同大家讲下啦，今晚《医生与你》啊，夜晚7:35，咁啊，继续咧会讲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咁啊，睡眠窒息症究竟即系一旦确诊啦，咁啊，点样医治嘅咧？咁啊，继续会有医生专家。同大家介紹一下嘅，原來咧係有兩款嘢可以醫嘅，即係一個咧就係孭住部機啦，就係正氣壓呼吸機。另一樣嘢咧，因為即係有啲病人咧，可能身體結構咧有啲唔同啊，所以要用外科手術先可以治療嘅。咁啊，今晚聽下啲醫生點樣講解啦。 好，留心啲時間要睇啦。 嗯，咁啊呢個環節真係梁海玲主持啊。 我知道，多謝阿昌，經常幫我提及 助攻。 其实你都系想推高医生与你嘅收视啊！我知道你用心良苦啊， 系啦，冇错，亦都想推高你嘅期望嘅。 好多谢多谢， 好好啦，咁啊，医生与你咧，除咗有好精彩嘅梁海玲同埋医生内容之外，其实仲有一个环节都好特别，叫做迷思大 fact check， 同礼拜三都有噶啦。 嗯， 咁今晚会 fact check 啲乜嘢咧？ 咩迷思咧？ 系啦，就系素食嘅迷思啊。 哦， 咁啊，有啲朋友咧想试下素食啦，但系又担心咧唔够气力，又或者唔够营养。即系唔食肉又会唔会冇蛋白质吸收，即系唔均等啊？嗰个营养又会唔会令到甚至肌肉流失呢？咁 我见举重啲运动员有啲都系食斋噶， 系啊系 啊， 啊，真系心水清啊 ，Kitty 嗱，今晚就请嚟一位纯素嘅健身教练，同埋营养学家两位咧专家同大家咧，即系 fact check 一下呢个迷思啊， 系系系。都好嘅，因为呢一个都系而家一个趋势啦，即系食素啊，甚至可能即系减少食肉，咁到底即系对我哋身体有啲咩影响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 系， 冇错啦。咁啊，去到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今晚带大家咧落到一个鲗鱼涌区嗰度啊。咁啊，鲗鱼涌真系好特别嘅一个社区啦，即系又有啲摩天大厦，即系嗰啲好大型嘅寫字樓大廈啦，又有啲工廠啊，又有啲舊式唐樓啊，露天街市乜嘢都有嘅。咁今日咧就會帶大家去到一個咧好出名去打卡嘅怪獸大廈。 哦，係喎，呢個連外國嗰啲電影咧都特登要有兩三個場景咧，要睇下嗰個怪獸大廈嗰、那個。 弊啦，我唔識添。 嚇、 啊！喺邊度啊？ 好簡單啫嘛， 英皇道。 如果你有上網睇開啲 IG 咧，好多人會去嗰度影相。五顏六色一個好大型嘅建築群，好舊。 你要 去投啦，我落伍啦。 诶，你又唔系落后，你可以追翻个潮流。 系， 你可以今晚睇下呢个日常八点。 我望下佢喺边先，跟住自己再去打下卡。 冇错啦，咁呢个怪兽大厦咧，真系好多人去打卡啦。咁点解多人打卡咧？因为佢个建筑外形好特别啊嘛。咁其实全香港呢个大厦啦，又有几特别咧，所以今晚就请嚟一位建筑保育嘅专家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呢个怪兽大厦嘅前世今生。咁因为佢好红啊嘛，头先阿欧话斋咧，即系好多外国嘅朋友、香港嘅朋友都去影相啊，去拍嘢。咁点样影响到啲街坊呢？今晚就请到啲街坊嚟同大家 影嘈啊！ 唉，闻得聊生啊，嘈住啦，影 定系觉得好系，定系觉得好光荣咧？嗱，个今晚都要睇一睇，吓，真系唔知道。 点解我哋咁负面嘅？ 系咯， 好啦，跟住接住嚟， 跟住去到接住夜晚九点半有31看世界，今晚带大家去到美国睇下咧，即系喺疫情底下，美国嘅经济有几惨啊！系啦，即系有啲朋友咧，搞到要变卖家当，要瞓私家车嘅。 系啊， 咁啊，又有好多变卖啲祖业啊、农场啊、餐厅啊等等。咁啊，今晚一齐睇下31看世界，夜晚九点半啦。 系啊， 希望佢哋都新一年明天会更好。 大家咁话啦，香港疫情都快啲过去啦，咁啊，尽快清零啦，大家可以就正常咁样生活，咁就最开心啦。唔该晒， 唔该晒，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建造业寻日试行要求地盘人员进入工地嘅时候，必须持有14日内阴性检测证明。香港建造商会第一副会长林建荣表示，运作大致畅顺，只是一些较大型的地盘，工作人员需时适应登记核实资料。林建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个别工人或者未能够做到检测而未能够翻工。寻日业界已经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商讨，当局亦都因而增加流动检测站和增加派樽量和采样名额等，大家多些沟通，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至于一些地盘主管因为没有认证地盘工人身份的绿卡，而未能够参与业界提供的免费检测，林建荣说，政府已经有免费检测的途径，虽然可能有些不便，但可以理解。本港过去两日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维持在单位数。

咁喺大埔道咧就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就系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车多少少，九龙入口交通咧就正常噶。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卫理道来回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打三万啦、 啊。系咪真系打三万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知识哎呀，孙女阿 Lu 啊，而家又疫情又成啲庙咧又唔开咧，咁阿爷爷点样同观音借钱啊？ 而家咧我哋可以咧网上面观音借富同埋还富嘅，只需要咧你上翻去佢哋嘅网站，拣选翻登记庙宇服务，仲可以拣喺边一间咧去进行呢一个借富添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志， 知识会社。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放完假之后。话咁快又放完农历新年假，你有冇讲过呢句啊？咁快又放完假啦，无论乜嘢假期都好，过咗之后回复平常嗰日，我哋一起身通常都会讲呢句：咁快又放完假啦。无论假期系有一个月、一个礼拜，甚至只系得一日，放完假个个都会讲呢句。讲嘅时候必定带点叹息。这个叹息都是非常沉重的，感觉就好像浪费了一个大好的假期，而这个感觉背后的意思就好像你已经在放假之前的几个月已经计划定怎样过一个很有意义的假期，过了之后不知道又要等多少个十年才有第二个假期出现。那好像天文台经常说，如果我们错过了今次的日食，下一次日食将会在五十年之后，你会觉得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呢？放假有乜好做呢？其实嚟嚟去去都系三几样，出去行下啦，约下朋友食饭啦。如果你系一个家境超级富裕嘅人，你所谓嘅出去行下啦，可能就系出咗去英国。好似我呢啲咁样家境嘅，出去行下就系去咗牛头角。不过疫情期间，大家只可以望住屋企四隻角，我哋出街都系要戴口罩，摸过啲嘢都系要洗手，每个人都会有染疫嘅风险。所以无论你系有钱定冇钱， 疫情令到我哋每一个人嘅生活模式都拉近咗。行完街就同朋友食饭，无论而家你只可以两个人食，或者听日开始可以变到四个人，其实都系一样，因为食下食下，最终都系搵人闹咯。对象不外乎嚟自三个圈子，第一种闹嘅系你识嘅人，第二种系一啲完全唔识嘅人，第三种就系闹一啲个个都识，其实个个都唔识嘅人。有乜嘢人系好似识，其实又唔识嘅呢？就系、是、报纸头版嗰几个咯，好多你都识，但系其实唔相识。闹人系完全冇分男女，即系话男嘅系咁闹，女嘅都系咁闹。真正体现到男女平等就系喺闹人呢一度。不过男性闹人就多啲助于词，女性闹人就会闹得斯文啲。话咁快又放完假，好多人都会话一切又回复正常啦。但系点解啲人会话一切回复正常呢？如果咁样讲，系咪代表放假就系唔正常呢？我哋觉得每日起身食个早餐翻工，做十一二个钟头放工，第二日起身再食个早餐翻工，再做十一二个钟头放工，就叫做正常。其实有冇谂过乜嘢叫做正常呢？我之前都讲过啦，呢啲生活只可以叫做日常，日常生活啊嘛。生活唔可以用正常或者唔正常去划分，所以日常生活系要包括工作同埋放假嘅。我哋要懂得享受我哋嘅日常生活，即系话唔单止要享受放假嘅时光，仲要享受埋工作嘅日子。如果唔系翻工等放假，放假怕翻工，咁又何苦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天天工作极忙乱，思想不懂去运算，也失去能源，没中心去兜圈。发觉理想未如愿，乱闯一番也未完，你要休息再可打算。Everybody needs a holiday， 也请你要给灵魂营救一张戏飞。Everybody needs a holiday， 对个戏，对疯癫派，对内再度重遇你。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年初六啦，大家啲糕清得七七八八未啊？我都知道日日枕住食嗰啲年糕啊、萝卜糕咧，无论本身个糕几好食都好啊，都系会闷噶嘛。咁但系又唔可以嘥嘢，都仲系要日日食、枕住食、继续食。所以今日吹神厨房咧，又揾到两个好新鲜嘅方法，等大家食糕嘅时候咧，揾到新鲜感，带来味蕾嘅冲击。不过事先声明啊，呢两个食法都几邪恶噶。问下中意食糕嘅阿O， 我中意食咸糕多啲。 你中意食咸糕？ 甜糕我真系麻麻地嘅，系啊。不过屋企人就好中意整甜糕，我就夹硬食，同埋都即系越整越进步啊。其实依家即系屋企人整嘅糕，系啊。 有冇谂住卖咧？ 冇啊，好烦咯，系啊， 宁愿你帮佢食咗佢啦。 系啊，同埋依家倾向啲糕唔可以落防腐剂啊嘛，就算个个都标榜 homemade。即系连啲我讲过啦，连五星级啊、六星级酒店嗰啲糕都系要，即系限你十日之内要食晒咁样。咁其实就有少少难搞嘅。咁如果你滞销咁点啊？ 咁你屋企甜嗰啲糕剩翻喺度，你点做咧？ 食咗佢咯， 仲有咧 都系要食，冇我谂唔到方法。 系咩？我见你寻日送咗第二个中国。 系有一个方法、就是。 呢个系最干手净脚嘅方法，就系将佢转赠。 系啊，送赠俾长辈咯。 系啊， 呢个就系你屋企点样清糕咧？有冇多咗？ 我点样清高？ 系啊， 系啊， 点样 清高法啊？我个人嗱，所以今日咧，我就提供两款清高嘅方法。 哦， 系啦， 你真系好清高啊！ 系啦，咁啊，点样咧？哇，因为我喺网上见到咧，咁啊，大家有将啲图片 share 出嚟啦，跟住然后佢哋嘅食后感系觉得好正，好有新鲜感。第一就系、是。年糕春卷点做法呢？ 咦， 好正啊！嗱，呢个咧，因为我见到好多人食完之后都话好好咁样。咁首先你就将年糕咧就切条啦，即系你幻想佢就变成咗一条春卷嘅馅， okay, 就系一条切条咁样。 即系好似上海或者韩国嘅年糕嗰啲 size 咁。 系啦，长长地咁样啦。咁然后咧，你就将一块春卷皮咧包住咗呢个年糕，咁喺个口嗰度咧就贴翻少少嘅蛋浆黐翻埋佢啦。咁然后咧就放落个镬嗰度咧半煎炸，咁就会食到外脆，一咬开咧啲年糕融融地嘅时候咧就有拉丝嘅效果，咁好多人都话好正喎、啊、呢、这个，我谂住今晚翻嚟就试一试啦。 咁霹雳， 系啊，好香脆。 后日先试啦，影相我睇下。 咦，系，咁我就谂住后日就。 唔系扮嘢喎， 我即系唔记得咗，成日都唔记得咗。 成日唔记得影相系。 我唔记得咗系影相要即系。 日日都要影嘅。 系，我唔记得咗要食少啲。但系呢个咧，因为我觉得好吸引啊，咁所以我都会试下，因为屋企仲有两底年糕未食啊， 咁、哦、 我就系啊。 咁多人送年糕俾你噶？ 我有三底年糕咯。 点解嘅？ 咁我食咗一底。 我餐菜上讲捧乜嘢？ 咦，钟哥又打我啲年糕主意喎，喺出面喺度 say hello。 钟哥，琴日送俾你个底已经食晒啦。 唔系嘛，食咗 少 少。 你冇俾佢食咁多，你冇纵容佢啊？ 系啊，我唔想啊。 佢依家好似我爸爸，都系好中意食甜吃咧。有阵时要控制住佢哋嘅食甜吃嘅食量。 不过呢个方法我谂钟哥就唔会试啦，即系呢个包春卷再炸一炸，系啦。但系其实都佢自己整就会觉得烦咯，我自己就会觉得都算简单嘅。 Okay, 一半煎炸，佢出面脆，里面甜甜地 咧，同埋拉丝感。 拉丝系啦，嗱第二个方法咧更加邪恶，听住咯，年糕西多士呢、這个点做法咧？又系佢哋话 边个天才谂 出 嚟 嘅咧？ 将西多士融入年糕入边啦。 嗱，佢个做法咧就系细细啖嘅，你当系一个bite size 嘅西多士咁样啦，一个正方形嘅方包，咁你将佢切四份，变咗四个正方形啦。咁然后咧，你亦都将个年糕咧切成正方形薄薄地一片，就将两块面包咧就夹住佢。 哦，年糕当馅。 系啦，咁跟住喺四边咧就压一压实佢，再喺出面咧包一个即系染一染蛋，就摆上去个镬嗰度煎。咁咧就系变咗出面就系一个蛋包面包嘅一个皮啦，里面咧就系融融地嘅年糕啦。 好癫喎！边个谂到呢、這个？ 正喎、啊、呢、這个。 唔系你上网睇条片，我觉得正嘅。 系系系，但系年糕西多士咧，我就未见到有人试整，因为大家都整咗春卷先，因为可能嗰春卷皮咧比较吸引啊。咁但系 so far 我见到啲留言话呢一个嘅年糕西多士年糕春卷咧系味道很好嘅。 O、okay, K， 就唔使点嘢噶啦，斋食就食噶。 因为其实年糕都几浓噶嘛，嗰、那个甜味。 咁如果年糕西多士会唔会都落啲炼奶或者落嗰啲叫做糖漿落去， 哇！我覺得唔使啦，因為平時你西多士裡面可能冇乜餡，或者即係頂籠都係少少花生醬， 都唔係少少，好多花生醬喎、啊。通常 但係都落糖漿係嘛？我覺得年糕就唔使啦，可以試一下先、哦，因為佢又係做到嗰個咧一咬開有嗰個拉絲軟腍煙韌嘅感覺、 哦。 哇！我覺得即係大家為咗清高呢一樣嘢咧，係無所不用其極啊！ 我有啲朋友咧為咗清高咧，特登買啲咧著名嘅辣椒醬啊，或者 XO 醬咁样，因为好多人咧，依家食呢个萝卜糕咧、 嗯， 其实佢本身的味道已经唔重要， 系 你配嘅 XO 酱或者配嘅呢个辣椒酱，嗰、那个先系核心啊， 冇错。 因为你平时咧用唔到咁多 XO 酱啊，或者用唔到咁多辣椒酱啦、啊， 同埋食唔得清楚嗰个味啊。 系啦，哇，讲起都流口水，唯有过年嘅时候啊， 你兜翻住先， 兜翻即系戴咗口罩， 系兜翻住先， 搣唔到出嚟啲口水， 好彩，好彩，好彩。 但系咧，即系依家真系有好多无穷嘅呢啲酱料咧，有啲朋友特登咧为咗底糕咧，买咗好多唔同嘅酱料咧去食。我嗰日去朋友屋企拜年，好霹雳，佢一底糕四个唔同嘅酱，口水鸡酱。 哇！ 麻辣酱、 口水鸡酱点萝卜糕啊？ 系啊，因为佢嗰口水鸡酱咧系跟个盘菜，嗰盘菜系大埔著名嘅名物嚟嘅、可能你都有听过。 系咪中咩嗰、那个？ 荣 嗰、那个 荣乜咯？ 哦， 系啊，你有冇听过荣乜啊？ 我净系食过中乜嗰、那个。 系咩？ 系啊系啊。 我哋研究下先， 研究下。 因为关于盘菜 配呢个口水鸡酱嘅盘菜又真系劲喎。 系啊，但系口水鸡酱原来点萝卜糕系好霹雳噶。 哦，哇，真系 此格留香啊吓、 啊！所以其实大家都仲有好多方法去享受呢个糕嘅美味嘅、不过记紧都系嗰句啦，食得多糕，唔好嘥之余咧，都要做翻多啲运动。 讲得冇错啊！ 香港电台是一个大家庭，无论来自哪个时段哪个地方，我们都是一家人。农历新年，二台同你拜早年。今日嘉宾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副节目总监小飞马克飞。今日请来的呢就是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副节目总监小飞。 Hello, 小飞你好，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最紧要是身体健康啊，今年是大家嘛。 咁 我知道小飞， 嗯， 我咪应该要同阿小飞讲普通话呢？ 都好 啊，小飞， 嗯， 我知道你，首先我知道你仲系从北京过来的，你老家在北京啊？ 确定继续讲普通话系咪啊？ 叫你啦， 好， 对，啊，好，小飞，我知道你是从北京过来的， 嗯， 啊，那以前小时候在北京过年的时候，跟在香港有什么分别？ 哦，分别大了， 嗯， 我都系讲翻普通话系咪啊？ 我一路讲普通话， 我就讲普通话。咁分别就大咯。咁因为以前喺北京细个嗰阵时咧，嗰阵时咧仲可以放烟花嘅，即自己喺嗰个我哋叫做四合院里边啦。咁大家夜晚食完饭咧就唔瞓觉噶啦，嗰晚咁就系咁零啖零啖零啖。咁我哋细路咧就喺出边四合院嗰度放烟花啦。咁阿嫲阿爷嗰啲咧就喺屋入边咧就包饺子。咁一到十二点咧就食饺子。咁其實係會好多人聚埋一齊嘅，因為一個四合院咧就唔止係一家人噶嘛，幾家人嘅，係啊，很多家人啊，咁所以咧，比香港過年咧係熱鬧好多嘅。 那以前小時候你最喜歡是做什麼？比方說就是放煙花， 係啊， 放煙花， 放鞭炮 啊，鞭炮，鞭炮， 鞭炮， 鞭炮， 嗯， 放鞭炮還是自動式還是什麼？ 其實咧係嗰個氣氛嘅，因為好多細路一齊玩咧，咁放煙花梗係最開心啦。咁細路中意啲好開心嘅叮噹叮噹咁樣周圍走啊，咁樣食嘢，反而我又麻麻地。 啊？為什麼？ 嚇、啊！因為 我很喜歡吃北方。北方菜， 你很喜欢吃北方菜， 我很喜欢吃北方菜 、哦，因为其实过年是有很多嘢食的、其实北方呢，即系屋企人会整很多很多很多嘢食嘅，但你知小朋友其实对食嗰时候太多嘢玩的时候咧、就不是话咁有兴趣咯。 咁你哋玩的时候都系要好似我讲翻广东话咁样，你小时候即系玩翻咩？喜欢玩什么？ 咁啊，梗系放烟花啦、一年得过一次，可以喺嗰度放。 你们不怕危险吗？其实危险的啦。 其实当然而家唔放得啦，周围都放，咁但系嗰阵时其实都唔惊噶，开心啊嘛，同埋一年一次。 嗱，我讲下香港啊，即系以前，即系以前啦，以前啫，而家唔得噶，而家唔得，以前。你知唔知以前咧香港咧，譬如放嗰啲炮仗鞭炮啊，佢哋放喺边度？喺边度爆个炮仗 咧？牛屎。 就系啊，你点知噶？ 我惊死啦！ 即我聽我自己就冇試過，我聽好多朋友仔講啦，佢哋細個嘅時候咧就喺新界，因為新界好多牛，牛就有牛篤噶啦， 好 啦，跟住咧佢哋將啲炮仗塞落去點火，跟住走，點解咧？因為一爆嘅時候咧，跟住就會啲車咧就 波 咁樣爆出嚟嘅，佢哋咁樣玩。咁你哋喺北京嘅時候有冇都係玩呢啲咁樣即係好搞事嘅嘢嘅咧？ 唔會嘅，唔會嘅，我哋都好守規矩，好合法地喺自己地方玩嘅，係啦， 就唔會搞呢啲咁樣嘅。 唔會啦。 咁但係譬如話新界香港新界咧，就會有一啲咧好長好長嘅炮仗，即係一點落咧就噗噗噗噗噗噗，可能係爆分幾兩分鐘先爆到頂，砰咁樣嘅。咁譬如話北京有冇呢啲咁樣嘅玩法？一條好長嘅炮仗，慢慢爆爆爆爆到上頂咁樣。 唔係嘅，我哋嗰啲係。好細個嗰啲， 一個嗰啲 嚟嘅，嗰啲咩叫咩穿梭炮，即係類似嗰啲咁樣嘅咧，一點跟住佢就轉弧咁樣就爆， 哦，就射上天嗰啲咁樣， 即係煙花咁樣嘅，就唔會一條咁樣定硬咁樣爆，係啦係啦。 咁仲有一樣咧， 我哋好現實嘅。咁我哋細個最緊要就 豆利是。 豆利是。那以前在北京拿紅包嘅時候，要說什麼才可以拿到？ 哦，咁啊，最基本嘅就梗係開口啊，梗係要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咁啊，對長輩咧就梗係要講下身體健康， 萬 事如意。咁啊，對於工作嘅咧就事事順利啦，係嘛，升官發財啦。咁學生就學業進步，其實基本上都係一樣嘅。 大概多少錢？ 大概多少 錢？大概一年可以拿多少？ 睇心情喎。 平均嚟講，平均嚟講。 平均嚟講啊，都幾千蚊左右啦。 很多耶， 人多嘛， 几千块 耶，是喔，那时喔，好多亲戚的喔， 就是说以前一定拿几千块，现在还哇不几万块耶， 这样计的咩？ 你通货膨胀啊嘛， 但我们现在都不好意思斗利是啦，是吗？ 那就是说现在的小孩他们拿几万元，现 在的小孩可能真的很犀利的喔， 好得人怕喔，哇，那派利是那些不是很肉痛？ 我 唔知啊。哇！嗱，咁啊，而家你即系过咗嚟香港，喺香港过年咧，我成日都有一个即系大家都会觉得，香港过年好似冇气氛，冇气氛。 哦。 你自己觉得咧，系咪真系喺譬如喺内地嗰度过年嗰、那个农历新年嘅气氛系真系浓厚啲嘅咧？ 咁啊，真系浓厚好多。因为嚟咗香港之后，其实都冇乜点样好特别话真系去过一个农历新年。咁通常都系自己喺屋企唞下。睇下電視啊，咁就過咗㗎啦，係啊， 就係咁樣啊， 就係咁樣 咯。不過咧，都係嗰句咧，我哋自己個心裏邊都有一個過年嘅氣氛，咁你先至感覺到有氣氛。 係啊。 好啊，咁今日唔該曬小飛先， 唔該曬。 喺呢個時候可唔可以用啲北京腔啊，即係卷舌音或者卷舌音，同晨光第一時間聽到拜年。點解我咁樣講咧？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咧喺國內拍戲嘅，咁我曾經咧就碰過一啲咧係。嚟自北京的演員，我是一句都聽不明 白，即是那些卷脷音， 卷脷音是一句我都聽不明白，因為即是舌頭卷嚟卷去，我聽不到說什麼， 跟 住就靠估的，我即可不可以用一些譬如說北京腔跟我們說恭喜發財這 樣，那我就試下用北京腔講兩句啦，但是就不是這樣講的，即一般人都不會這樣講，我就特登加重的啦，祝大家花开富贵，心想事成。 哦， 听得明啊！ 咁我又喺度恭祝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听众身体健康，新春大吉，开心开心。 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几多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